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八回，得知谢之真主动请缨揽下管家大权之后，董姨娘当即气了个倒仰，她攥紧了手中帕子，藕粉色的面料上留下道道掐痕，一张芙蓉脸又青又白，颜色煞是好看。李嬷嬷在旁劝道： 姨娘莫慌，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小姑娘，能懂些什么呀，不足为虑。 董姨娘摇了摇头道： 我了解真娘的脾气，面团一样任由人搓扁揉圆，最是好信儿的。如今这么着，我竟有些看不懂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发慌。 这有什么奇怪的？ 李嬷嬷却不以为然。 依老奴看，此事十有八九是空明居的那位出的馊主意。 你说，是明堂的意思？不可能吧？他才多大？ 十岁也不小了。 说着，李嬷嬷给他递了一杯热茶。 姨娘，您仔细想想，之前在流光院闹的那一场，可不就是因他而起？老奴斗胆猜测，格儿年纪渐长，如今也开始有心眼儿了。 我一向对他客客气气的，从未怠慢过他，他为何会对我这般不敬？ 董姨娘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谢之芳毕竟是谢家嫡子，他这肚皮不争气，到现在也没挣出个男丁来，还真是不敢和对方明火执仗的作对。这几年来，他对谢之芳一直是以怀柔为主，也暗地里提点过他跟前伺候的下人们，不管谢之芳想要什么或者想做什么，只要不太过分，一律无条件满足他。养好一个品性端方的孩子很难，但养废一个可就太容易了。所谓捧杀，捧到最高处才能一击必杀。等到他生下谢家的子嗣后，随便找个什么机会，比如往谢之芳屋子里安个狐媚丫头，勾着他败坏了身子与名声，或是引他去赌坊花楼里玩耍，大手大脚散些家财，再使人在长安城里大肆宣扬一二，且看还有哪户好人家女儿敢嫁给他。如此这般，要不了多久，谢涛必定会对这个嫡子彻底失望，到那时他在煽风点火几句，保不齐谢涛会直接将谢之芳赶出家门。可是无论如何，现在自己还未站稳脚跟，根本不是撕破脸的好时机呀。李嬷嬷劝道： 到底是那位生出来的小崽子，怎么养都养不熟，姨娘还是太心慈了。 董姨娘抿了口茶，神色变了变，将茶碗直接掷在地上斥道： 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陈茶也敢拿来应付我？彩办上的镇娘子批养了是吧？真以为我从此失了宠，整治不了她了不成？ 李嬷嬷连忙拿出帕子，蹲下来帮她擦湿了的裙子。 哎呦，姨娘莫气，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下面那起子人惯是看人下菜碟的，眼皮子浅得很，您大人有大量，莫与他们一般见识。 董姨娘越想越心焦，问： 嬷嬷，难道如今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李嬷嬷沉思片刻，凑到她耳边絮絮几句，定下一条毒计。谢府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种种大小事情堆积在一起，乍一看还真是令人手忙脚乱。谢之真年纪不大，倒是稳重冷静，十分端得住场面。只见他正襟危坐于花厅正中，一边低头翻看账本，一边认真听底下人的回话，有哪里听得不太明白的，便落落大方问个清楚，毫不露怯。谢之芳就坐在他下手，端着盘葵花籽儿嗑得欢快， 看似不着正形，实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偶尔揪出一两个错处，必定直击要害，步步紧逼，唬得一帮下人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每到这时，谢之真便会温和地打个圆场，叮嘱犯错的回去立刻改正，不可再犯。姐弟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过两天便令后宅运转如常，似乎竟比董姨娘管事时还要有条理一些。谢涛甚感欣慰，破天荒地夸了谢之芳一回，说他生了一场大病下来，竟然懂事了不少，课业也有长进。谢之真听了欢喜，便拿出梯几银子，命琵琶去长安颇负盛名的春风楼订了桌中等的席面，送到家里来，一是嘉奖弟弟，二也有谢他帮自己理家的意思。看着满桌佳肴美食，谢之芳食指大动，冲青梅眨了眨眼睛。 青梅，去厨下给爷弄壶黄酒过来，陈年的最好。 他又转过头来对穿着绯色纱衣看起来明艳无双的谢之真撒娇道， 姐姐，我今儿高兴，你就容我喝两杯吧。更何况今夜有明月清风，有玉篆珍馐，又有美人在旁，单缺美酒一壶岂不扫兴。 谢之真拿他没脾气，笑着摇了摇头对青梅道， 青梅，也不必取黄酒，我记得院子里桂花树下还埋了一坛去年春天酿的桃花酒，你找把锄头小心地挖出来。 谢之芳闻言大喜，连忙招呼小厮， 小兰，还不快去帮你青梅姐姐。 不多时，泥封的小酒坛端了上来，谢之芳用随身携带的匕首敲开黄泥，凑到坛边嗅闻一口，赞道， 哦，好酒，香气四溢，色雅味甘，只是似乎淡了些。 你年岁还小，喝这个正合适。 谢之真看青梅为弟弟斟了小半盏，立刻便叫停了， 余下的都是你的，没人和你抢，留着以后慢慢喝啊。 前世里品酒、赏见美人、上阵杀敌和玩弄权术，是谢之芳颇为拿得出手的四项好本事，而今过不了酒瘾，他也不生气，而是给姐姐也斟了半盏，举杯道， 姐姐，我小时候太过顽劣，害你跟着担惊受怕，生了不少嫌弃，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全都改了，再也不任性胡闹，这杯酒敬你。 明明小小年纪，却将话说得如此老成，琵琶忍不住在旁偷笑，遭青梅瞪了一眼。谢之真却极为认真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颇为伤怀地理了理弟弟有些翻折的衣袖，柔声道， 姐姐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瞻前顾后，行事过于保守怯懦，连累你受了不少委屈。阿唐，姐姐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为了这些后宅之事分心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若能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业，早日出人头地，母亲在九泉之下亦会觉得欣慰。 换作以前，谢之芳是最讨厌听这些说教之语的，可是阎王殿里走过一遭，心境便截然不同了。他格外珍惜姐姐待自己的一片心意，也明白这世间再也没有比姐姐对他更好的人了。谢之芳一一应了，出人头地是不可能的，他只打算混吃玩乐，逍遥快活，不过不像前世那般惹是生非，害姐姐担心，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做到的。酒过三巡，谢之真的酒量很浅，俏脸晕粉，星眸迷离，已有几分醉态。谢之芳挥退了下人，凑到姐姐身边坐着，低声试探， 姐姐，你可曾想过 以后要找一位什么样的如意郎君？ 收拾董姨娘已是势在必行了，为姐姐寻一位情投意合的好夫君，让她远远地避开六皇子纪温瑜，也应该提上日程了。她要先探探姐姐的口风，了解一下她的择偶标准，然后再按图索骥，慢慢留意适合的男子，仔细查探对方的人品。谢之真微有羞赧，却不隐瞒弟弟，面露些许向往之色。 出身、家世都是次要的，我只盼望那人端方雅正，待我一心一意。 他自嘲地笑了笑，转脸看向谢之芳。 阿唐，我这个要求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 但凡有些名头的世家子弟，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的？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傻话，不但天真的过了头，还会招来善妒的恶名。谢之芳连忙摇头。 不不，姐姐要的并不多。 他们两个自幼一起长大，亲眼看着温柔可亲的母亲是如何在夫君离心离德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中一点点地凋零下去的，也自然明白伴侣一心一意有多么重要。若不是受礼教束缚，哪个女人愿意和妾室分享自己的夫君，咬碎银牙端出一副正式的胸襟气度，照顾妾和她诞下的子女，操持庶女出嫁，为庶子迎娶心腹，稍有不完美之处，便要遭受众人乃至枕边人的苛责呢？世间男子专情者少，但细心留意总能遇到的吧。更何况姐姐如此温柔大方，心地纯善，本来就值得人全心全意的对待，这个要求并不算高啊。彼时谢之芳依旧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